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回想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伴随着极其剧烈的头痛，文玉京的步履不稳，神思混乱。然而他想知道更多关于过去，关于自己。直到一个声音唤醒了他。 师父。 他抬眼看去，发现用着断书诀身体的池小池正抱剑靠在一棵树边，惊讶地望着他。池小池的确很重视断书诀的人设，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是规规矩矩地站着，身姿挺拔，端庄如玉。而他从树旁经过，竟是丝毫未察觉到对方存在。061或者说文玉京意识到自己失态，便立即温和地致了歉。 抱歉，师父在想事情。 池小池微微点头。 师父把叶兄送走了？ 他自是聪明啊，知道文玉京提出单独送叶继明，定是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但文玉京身为非人之族，又生性宽和，想来不会对叶继明做什么，不必太过担忧。果然，文玉京道：“ 送走了。” 池小池坦荡道：“ 事前未将叶兄身份告知师父，是徒儿的错，还请师父责罚。” 文玉京忍住横刀劈颅一般的剧痛，温和道：“ 师父不是不准你交友，倒是更希望你多外出走动，多和旁人交友。所谓修道，并非是闭门造车，面壁苦熬，便能得悟。须得见遍天下事，睹遍天下人，知道何谓美、善、恶、丑，消化圆融，方正真道。是师父不好，总拘你在山中，给了你不许交友的错觉。以后师父会改。走吧。” 文玉京鲜有这么多话，叫池小池有些惊讶。 师父。 文玉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无奈笑笑。 许是在山中呆乏了身体，养得娇贵了，走动了这么久，师父有些累，劳烦书觉带我回山，可否？ 池小池点一点头。文玉京便蹲踞下身，身上流光泛起，很快转化为一只虚爪洁白，安安静静缩成一小团猫球，像是一只精致的小毛线团。池小池把猫抱起来，放入身后兜帽，御剑而起。兜帽里盛着的文玉京轻轻抱紧了眼前的布料，想着089刚才对池小池用过的那个称呼，心里暖得发烫。任听风回山把此次事件详细禀告给赤云子。赤云子听闻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抚掌叹道：“ 大善。” 他并不是古板之人，亦对善魔善妖心怀慈悲不忍之心，只是因为要时时处处维护静虚峰的利益，也不得不事故果决一些。上一世他率众围杀断书诀，也不过是因为在他看来，段书觉身为鲛人，隐瞒身份混入山中，实在太像是意图不轨的。赤云子对石雨山一事颇为上心，季叔请来其他几位仙山的道友，恳请他们若是听到有关石雨山的传闻，莫要对那山鬼下手。石雨山县至此完美收束。整个石雨山事件中，唯一不痛快的只剩下了燕京华。他壮志满怀的去，一无所获的回，借断书诀之手夺取山鬼丹经的计划全面崩塌， 山鬼成了大家重点养护对象，他则全程打酱油，像个傻缺一样，只能跟着故事的节奏走。握有剧本却被强制抢戏，从男一号的宝座上被一脚踹下，一路断崖式下跌，直到成为路人甲。这种憋屈感实在是难以用文字形容，于是燕京华只得想其他的方法加以发泄。他本来不是本地户口，之前放心玩耍是因为知道自己赢面巨大，如同在斗地主时手握一对王带四个二，对手还全是名牌，自然以为是稳赢不输的大好局面。结果由于自己操作失误，直接把四个二带俩王甩了出去，稳坐的钓鱼台被炸了个稀碎，更发现对方牌是一片大好，哪怕用名牌打都能把他的欢乐豆打成负两万，自然是慌了手脚呀，俗称心态崩了。赤云子以前只惋惜燕京华才华有限，只能止步于此，谁想这些日子时常传来他与同门师兄弟争吵，常出荒诞难懂之语的消息，心下愈加失望和不喜。然而无论如何，他毕竟是赤云子亲收的徒弟，不能真正撒手不管。赤云子将他唤来训导过几次，他都是表面应承抵死不改，私下里甚至开始酗酒。赤云子心烦不已，索性下令叫燕京华在余光潭闭关。相比之下，被自家懒师弟亲手调教的徒弟段书觉却越来越懂事。从石雨山中回来后，文玉京对他放宽了不少，允他四处走动，外出办事。段书觉与诸位师兄弟相处日渐融洽，因着相貌出挑又谨慎守礼，颇受女弟子喜爱。但段书觉却很懂分寸，言谈举止从未逾矩，更是引旁人赞誉，说文玉京教导有方。当然了，旁人并不知晓，在段书觉的兜帽或逍遥巾里，常常藏着一团暖融融的小线球，日常西鱼。赤云子看在眼里，着实新鲜，常常想此子若是自己的弟子又该多好呀。而被关了禁闭的燕京华气得天天在余光潭骂人，并催促他的系统，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个狐假虎威的文玉京给搞定。他厌恶文玉京，但他也清楚文玉京的利用价值，这是一块极其重要的跳板，如果操作得当，他有把握一举把这两个踩在他头上的人拉下。别看段书觉现在这般风生水起，小心登高跌重啊。相较于燕京华的急切，系统却对接下来的行动方向有些犹豫。他手头已经握有足够的证据，虽然未经上级系统判定，但他有八成把握确信文玉京本身就是个系统。他想到了一种可能，这难道是鲛人仙君中的设定吗？毕竟鲛人仙君是篇烂尾文，诸多设定还未展开，不能妄下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优先级绝对在自己之上，就算举报了可能也会被驳回。但燕京华可没这么多顾虑啊，日日催促，系统无法，只好把已收集到的信息提交了主系统内。燕京华提心吊胆等了足足三日光景，终于等来了自主系统的判定，然而结果却令他失望至极。 测定报告，对象实为异常入侵系统，但经过综合判定分析，不影响任务完成进度，宿主可协助其完成故事体系，获取世界进度值。 近数月来，段书觉越发觉得受重用，常常外出，一去便是数日。归山之后，多数时间也是待在回首峰内，颇为安分守己。山中白鹭啜饮着水中月，饮过几口便好奇地歪头看向在湖面上踩水旋身潇洒舞剑的高马尾青年，时间便在他剑身腾起的薄雾间悄然而逝。除了练剑，以前的段书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重活一世后他开始尽力发掘。他最近颇爱读书， 不过书不是什么正经书，是从山下小摊上买来的画本，竟是年少人求而不得、虐恋情深的悲剧爱情故事。丹书觉喜欢坐在湖边，一边帮师尊把毛揉顺，一边读着这些闲杂书籍。池小池精力并不放在书上，他见惯了各种现实中的糟心事，从而练出了一颗金刚心。早不是那个看到喜爱的虚拟人物死去会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孩了。他将右手交还给段书觉，徐徐翻书，另一手则是抚着在他腿上睡觉的师父的头顶绒毛，享受那丝缎一般的美好手感。